出太多，到最后却忍受你的沉默。爱你的人是我，爱我的是寂寞。在你心里，我到底算什么？我原本很快乐，自从遇见你以后被冷落。为什么没有人来爱我？我哭过痛过，最后没有人爱我。我抛开一切去爱你，却犯了错。我的心已经被你狠狠撕破，你到底需要什么？我哭过痛过，最后没有人爱我。我抛开一切去爱你，却犯了错。我的心已经被你狠狠撕破，你到底需要什么？没有人爱我。没有。